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几起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北京市控烟协会昨天发布了第24次控烟信息通报称，即日起在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以及控烟一张图上开通向未成年人受烟行为的投诉举报渠道，并对投诉举报属实者给予奖励。据介绍，无烟北京公众微信平台呢，是从5月1号到7月31号，一共收到了群众对违反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行为投诉举报线索达到2302件，比前两个月增加了157件。餐厅、写字楼、居民楼内、办公场所和商场是被投诉举报最多的场所，上述公共场所违法行为占投诉举报总数的84.4%。被投诉举报最多的违法行为依次是场所内有人吸烟、场所内无明显禁烟标志、场所内有人吸烟却无人劝阻和场所内提供烟具。那么这相关的问题呢，我们也会呢在近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关注。学大教育价格违法，发布违法广告虚假宣传，被罚1235000元。 ABC 外语培训学校通州校区无证办学价格违法，被罚181300元。51Talk 发布虚假广告，被罚50万元。近日呢，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持续加强执法检查，依法查处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布违法广告、无证办学、价格违法、不正当竞争等行为。截止到目前，全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一共累计立案528件，处罚139件，罚没款一共是1152万8200元。近日呢，平安北京微博呢发了一条微博，是一个锦旗的照片，是引起了网友的极大的关注哈。之所以这个照片引起关注，是因为这个锦旗上的这个送锦旗的人呢，选择了用这个小作文的文体来表达自己的感谢，没有标点符号，而且非常的通俗。那么这事情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发生在7月29号的凌晨1点多，事主杨先生报警说呢，他的钱包丢了，里面有3000多块钱的现金和很多身份证件。因为杨先生没有办法判断具体丢失地点，通州公安分局中仓派出所的民警啊，查看了近一夜的监控录像，找到了杨先生遗失钱包的地点，并且顺利的找回。那之所以制作这样一面锦旗，杨先生说，其实上面的话重点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张警官。他说啊，自己真的很感谢这个张警官，但是他呢一直不告诉自己到底姓什么、姓是知道的哈，名字是不知道的。旁边工作人员说呢，说呀，你知道他姓张就可以了。那直到现在自己也都很感动。那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小作文的文体啊，杨先生说呀，这是广告公司的建议。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来自海淀警方的消息。代驾司机见钱眼开，趁事主醉酒之际盗窃财物，为掩人耳目是埋在了树下面。海淀警方细致工作，快速出击，成功将这个代驾司机给抓获了，追回了全部的被盗现金。事情是发生在7月8号，差不多将近一个月之前了。当时啊，大钟寺派出所接到了一个事主李先生的报案，说呀，自己的包不见了，里面有差不多2万块钱的现金。经过工作，民警了解到，前一天 天晚上，李先生和朋友一起去聚餐，饭后呢打算去下一个目的地，由于几个人都喝了酒，李先生就叫了代驾司机前来帮着开车前往下一个目的地。车上李先生从包里面取出了2000多块钱的现金，之后呢便把这个包啊放到了车的后座上。第二天准备离开的时候发现包不见了，便立刻报了警。经过细致工作，民警发现代驾司机刘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刘某最终承认自己拿了李先生的包，并且将包里面的包埋在了自己家附近的一棵树的底下。民警随即赶到刘某所交代的那个盗窃地点，挖出了李先生的包，里面有16500块钱现金，是全部追回。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被海淀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好，下面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7月31号，警方在工作当中发现有网民发布吴江有从张家界回来而且核酸检测称阳性人员17名，吴江明天将开展全员的核酸检测等涉疫情信息，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经过核实呢，这个信息啊是不实信息。8月1号，警方通知当事人陈某，陈某是男性34岁，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陈某对他散布谣言、谎报疫情、搅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是供认不讳。目前警方已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2日的处罚。朋友们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嘉宾，跟大家介绍几起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案件。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下面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李天佳。哎，李天佳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介绍几起哈和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技术、新的生态啊有着密切关系的这样的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请到您呢，跟大家来介绍一起哈涉及到这种和拍卖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案子哈，而且这里面呢是一个网上拍卖平台，还涉及到一辆价值这个40多万的宝马轿车。那么这起案件是怎么回事？您呢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这起案件呢是一个涉及到网络拍卖的汽车拍卖的一个案子。在这起案件中，这个竞买人在一个网络拍卖平台上呢参与竞买，买到了一辆宝马汽车，支付了价款是付了43万多元。 哦，这个钱已经付完了是吧？ 是的，是的。然后呢，而且还支付了2万多元的这个拍卖佣金，付给了拍卖人和这个委托人。然后在他使用了2年之后呢，发现这个车有一个涉水的记录，而且他认为这个车是存在电路的系统故障的，存在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所以呢这个竞买人就诉到了法院。他认为这个车辆是因为涉水而没有修复价值的车辆，所以这个委托拍卖该车辆的资产管理公司和这个拍卖人某拍卖公司隐瞒了车辆曾经发生涉水事故的事实，所以呢他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这两个公司共同退还他的购车款、拍卖佣金，并且是要赔偿他一倍的车价款。这些一共呢就达到了89万多元， 将近90万块钱了， 是 吧？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委托人和拍卖人他们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情况的呢？ 这两个公司呢，他们都辩称说他们已经公布了他们所掌握的所有的车辆信息，他们对这个车辆涉水问题其实是不知道的，所以呢他们没有披露这个涉水问题的行为并没有不当。 嗯，在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这位这个竞买人，他其实这辆车买到了之后已经开了两年了。 嗯， 那么真的是可以要求两年前的这个委托人跟拍卖公司来赔偿吗？法院最后怎么判的呢？ 嗯，是这样的，我们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现有的证据其实是可以证明当时的这辆拍卖的汽车确实是发生过涉水的事故，并且呢已经向保险公司进行过理赔。 嗯， 所以这个委托人、拍卖人对这个车辆的重大瑕疵是应当了解，并且向竞买人披露说明的。 哦， 也就是说，这两个被告公司他是应该了解这个涉水事故的这个重大事故，需要向这个竞买人说明情况。 嗯， 那他没有进行披露呢，实质上就是侵害了我们这个竞买人的一个知情权。 哦， 而且从实际情形来看呢，他也造成了实际的影响和损害。 嗯，那也就是说，现在能够查清楚这个车在竞买人买到这个车之前真的是发生过这样的比较严重的涉水的问题。 是的，是的， 是吧？ 嗯， 但关键是在这起案件里面，我们这个原告方啊，就是竞买人，他提出的这个要求的赔偿哈，那除了说购车款、拍卖的佣金之外，还要赔偿一倍的车价款，共计达到了900,000。那么他这个全部的请求都能够得到支持吗？ 这个是不能的，因为这个在本案当中啊，这个竞买人他主张双倍赔偿车价款，他是认为两个被告公司故意隐瞒，有一个欺诈的行为。 嗯， 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查明的事实呢，和法律关于欺诈的这个规定，一方当事人是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的情况，又使对方做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才可以认定为欺诈。 嗯， 但是在本案中现有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两个被告对这个涉案车辆涉水的事实是知情，而且是故意隐瞒的。 哦， 所以呢，我们只能认定说这两个公司侵害了这个竞买人的知情权。 嗯， 但是并没有认定他有欺诈的故意，所以这个双倍赔偿的诉讼请求法院是不予支持的。 嗯，那也就是说有可能拍卖公司他真的是不知道这个情况。 对，是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明他们对这个事情知情。 哦，那最后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嗯，所以综合考虑到他花了43万多元买了这辆车， 嗯， 而且车辆这个评估当时挂出来的起拍价是18.8万元。 哦，差这么多。 嗯，是的，而且呢车辆已经实际使用了2年等因素。 嗯， 于是法院就判决拍卖人退还拍卖佣金2.18万元，是全部退还了，然后酌定拍卖人和委托人共同赔偿张某33.6万元。 嗯，那车呢？车要还回去吗？ 车辆现在应该是已经报废了，就是 哦，对对对，涉水了，而且又开了两年， 没有办法修复了。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啊，涉及到这种网络的拍卖平台哈， 嗯， 那么的确呢，这两年，尤其是这个从去年的年初疫情以来啊，这种网络拍卖要更加的红火哈，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么通过这个事情，能够反映出目前在网络拍卖市场可能存在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您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嗯，是的，通过我们查询到的一些官方网站公布的一些资料，作为平台经济的形式之一呢，网络拍卖行业总体态势是向好的，尤其是这个机动车的网络拍卖已经成为机动车拍卖业务的一个主要形式了。 嗯， 但是呢，因为这个拍卖形式是非常多变的，拍卖的车辆的价值也高，商品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所以它的风险和隐患是更需要我们值得去注意。 嗯， 而且呢，特别是考虑到我们拍卖人、委托人、竞买人，他们在获取这个拍卖标的的瑕疵信息方面是不对称、不均衡的。 是的， 所以说委托人和拍卖人需要承担一个高标准的披露说明义务，向竞买人全面的披露车辆的瑕疵，来保护我们竞买人的合法权益。 嗯，对，这种网络拍卖啊，和之前的这种现场的拍卖还不太一样。拍卖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展示期。是吧？ 是的， 对。那平时如果说真的是现场我去竞买的话，可以到在展示期的时候去现场看一下， 对， 了解一下全面的情况。但是网络拍卖不存在这种问题。 但是网络拍卖中一般，拍卖公告中也会给一个公告期，比如说在某一个月的时间里，拍卖竞买人可以与拍卖人约定在某一个时间点去某个地点现场查验车辆。 哦，这也是可以的，是吧？ 是可以的。 那这里面呢，可能很多朋友也对这种拍卖比较感兴趣。 趣哈，因为能够用相对比较少的这个价钱买到一些不错的东西， 嗯， 但不一定都是买车了，那现在拍卖别的也是可以的哈，这个字画啊， 嗯， 珠宝啊，钟表啊，也都是可以的。那么您觉得通过这样一个案子，对我们很多有的朋友可能是想通过这个网络拍卖买到一些好东西的，有这样的想法和需求的朋友，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呢？ 嗯，是这样，竞买人我们在参与网络拍卖的时候呢，应当全面充分的了解我们要买的这个标的的信息。根据拍卖法的规定呢，竞买人是有权利要求查验委托人和拍卖人的资质啊，或者是查验拍卖的标的、拍卖的资料等等，他是有权利来要求竞买要求这个拍卖人提供的。 嗯， 那么同时如果我们拍卖汽车的话呢，还更要注意查看汽车的保险信息啊、维修信息啊等等。并且呢，我们通过网络拍卖的这种形式，一定要注意留存当时的网页截图啊， 嗯， 拍卖的电子版的公告啊，电子的合同啊，以及收据等等。如果以后发生纠纷， 嗯， 来把这些作为证据，来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 嗯，这起案件是涉及到网络拍卖的哈。下面呢，我们讲另外一个案子，其实也是和咱们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就是在线医疗。这个在线医疗啊，现在也是随着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为大家所接受。那么尤其是也是在疫情的情况之下，那在线医疗也是给很多朋友提供了很多便利哈，但这里面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也出现了一些纠纷。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患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案件，跟大家来讲一讲，那么这个在线医疗纠纷又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 嗯，好的，在这起案件中呢，我们说有一个患者，就叫他老张吧。 嗯， 他因为这个心悸胸闷，多次到一家就是他们家里附近的医院来就诊，但是呢，他没有能治愈，没有取得一个良好的治疗效果。 嗯， 于是他就转院到转院到第二家医院来进行手术治疗。经过这个第二家医院的医生梁某的推荐，张某在这个 老张 啊，老张在出院以后呢，多次通过一个科技公司经营的一个 APP 的平台，向他当时第二家医院的这个医生梁某咨询病情，而且呢，还支付了这个注册费用100元，是付给了这个APP 平台首先收取的，但最终呢是由这个医生实际收取。 嗯， 这个医生呢也在这个平台上给出了相应的答复意见。 嗯，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的患者再次病发，经过抢救无效后还是死亡了。于是这个患者的家属配偶就认为，当时他治疗的第一家医院、第二家医院， 嗯， 以及这个医生，还有这个 APP 平台的科技公司对这个患者的死亡都有过错，于是诉到了法院，要求这四个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死亡赔偿金等总共300多万元。 哦，那这起案件里面涉及到的这个被告的主体还挺多，是吧？ 嗯， 因为我们这个老张他先到第一家医院去就诊，然后又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手术。 是的。 然后那个姓梁的这个医生呢，是另外一家医院的医生。 对。 他同时又在一个公司所经营的在线医疗平台的 APP 上来进行给患者咨询， 是 吧？ 嗯， 啊，那么到底这个责任应不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哈？那这四个被告又各是不是应该承担，各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咱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嗯，好，在我们诉讼中，为了这个查明事实，我们也是委托了鉴定机构进行鉴定。 嗯， 那经过鉴定呢，第一家医院和第二家医院对这个患者的诊疗行为其实都是存在过错的，而且他们给出的鉴定意见是说，两家医院对他的死亡之间存在轻微的因果关系。 嗯， 而且呢，在这个医生，第二家医院的医生，他在这个互联网医疗的APP 平台上，针对患者所实施的行为也是有过错的。 哦，也有过错。 嗯，比如说他也没有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没有分析患者出现新的病情的原因，并且也没有建议患者到医院规范就诊。 嗯， 而且患者再次咨询医生，也没有见到他症状增多之后，病情加重之后后续的处理，没有见到相关的证据截图。 嗯，那这样的话都是有问题的。 是的。 那个公司呢，他所经营那个 APP 平台呢， 我们经过审查呢，这个 公司经营 APP 平台的公司，它是具备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的经营资质的。 嗯， 而且他也对这个职业医生的资质进行了严格的审核，并且在他相关的用户协议上也明确指出了咨询建议仅为依据提问者描述而提供建议性内容，不能作为诊疗和医疗的依据。 哦嗯，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经营的公司是不存在过错的。 哦，那最后是个什么结果呢？ 嗯，我们结合这个鉴定意见以及相关的查明的事实，我们判定由第一家医院承担10%的责任比例，第二家医院呢承担15%的责任比例，各方共计合理损失有38万余元。 哦，38万还是300？ 38万余元、 嗯、啊。好的好的。哎，那个姓梁的医生呢？ 这个医生也是存在一定的责任的。 嗯嗯，哎，那这起案件当中涉及到这种在线医疗哈，因为涉及到这种、哦、嗯，好，您介绍。 这个医生如果医生他在这个 APP 平台上的答复行为，我们经过审查发现，他在这个 APP 上答复行为是得到了科室以及医院的同意，他应该属于一个职务的行为，属于他在这个第二家医院诊疗行为的延续，所以经过鉴定呢，这个方面是梁某的这个责任是应该不承担的，是由这个他所在的医院第二家医院来承担。 哦，明白了。好，哎，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涉及到这种在线医疗咨询服务平台了。 嗯， 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的确因为这种在线医疗啊，他没有办法跟病人面对面，他只能够通过病人的描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 嗯， 在这种情况之下，又能的确会带来一些这样的问题哈。 是的。 这里面反映的问题您呢也跟大家说一说，给大家的建议又是什么。 嗯，好的。在线医疗呢其实是我们着力发展的一个新业态的之一，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注意互联网医疗保健信息服务平台它本身并不是具有职业资质的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提供平台服务的主体。 是， 所以说在这方面的相关风险呢，各方都是应该来共同的来防范的。 嗯， 所以我们也提醒患者应当尽量准确的描述自身的病情及问题，将平台中医生给出的建议呢作为参考，并且结合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及时选择具有医疗职业机构的资质来治疗疾病，以免影响到我们的治疗进展。而医生呢更应该严格负责，认真的严谨的给出诊疗意见，并且要提醒患者及时到医院就医。 对， 那么我们的互联网信息的服务平台呢也是要在自己的经营资质范围内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严格履行医生的资质审核等平台责任。 嗯，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刚才呢是跟大家介绍了两起案件，一起是涉及到这种在线的这种网络拍卖啊，一起呢是涉及到这种在线的医疗服务平台，都是和网络相关的。那么最后一个案子，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是涉及到这种保守客户的商业秘密的哈。 嗯， 还是请到李天佳跟大家来说一说。 嗯， 你简单介绍一下就可以了。 嗯，好的。这起案件当中呢，是有七个人，他们在北京的一家公司离职以后呢，共同加入了深圳的一家公司，来从事这个幼儿园学费分期的业务。那在职期间呢，这个被告等这个七个人，他以原告， 就七个劳动者是吧？ 是的，是的。他以原告的这个深圳某公司的名义与多个幼儿园联系，并且来促成这个相关的业务。但是虽然他以原告这个深圳公司的名义来联系呢，但是他最后签合同的时候却以原来的公司北京的这个公司为主体签订的合同，并且费用呢是支付到了这个北京的公司。所以说这个深圳的现在的公司呢就来 不干了， 对，就来起诉了。他认为这七个人在职期间与这个北京的公司合谋，将客户信息窃取到了这个北京公司，侵犯了他的商业秘密，构成不正当竞争，于是要求停止侵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300万元。 哦，有300万呢。对，他们肯定不干，说你看你的到我们这个公司来工作了，那应该给我们服务哈。 是的。 结果反而把这合同签到你的老东家那儿去了，这太不合适了。 对。 那后来法院是怎么判的呢？ 嗯，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虽然这几个人在入职了原告深圳的这个公司以后呢，他利用原告的人力、品牌等资源 源，以原告公司的名义形成业务联系的客户信息是具有实用性的，而且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能够为原告公司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呢，原告公司也与这几个人签署了劳动合同，也签了保密协议，采取了保密措施，所以上述的信息是有一部分是符合这个商业秘密的规定的，所以说他们是构成了一个侵犯原告公司的商业秘密。但是这七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明知的，而另外三个人呢并没有直接参与，不构成共同侵权，所以最后呢法院就判决这几个知情的那几个被告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合理的维权支出10万多元。 好，那这起案件您需要有哪些提示的地方跟大家介绍一下。 主要是要提示企业可以通过与员工签订保密协议等合理措施，对经营过程中具有商业价值的秘密信息进行保护。同时呢，在经营过程中也注意留存保密措施的证据，以便在发生争议后来进行合理的维权。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我们这些啊，很多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尤其是和这种网络相关的这样的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助理李天佳，谢谢。 好的。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却分不清珍贵或飞天。我让眼泪作为炖汤粉，甜美这言不曾为你端出台面，是我心血。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出愚昧，这样飞呀飞的飞出了天边，换来一本滋味。什么梦想梦呀梦的梦出伟大，这样盖呀盖的盖出一个家。众人一直越傻，我都落一身黑，想不再去观赏自己的美，看自己的嘴像熬成白的圣洁。我放弃了防卫，想不在乎地是自己的美，我看自己追悔来成就你的心扉。不曾为你编镜，侧夜是我失眠，怎么唱歌唱呀唱的唱